二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 您听到的不是结束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现在是北京时间20:02，我看一眼啊，35秒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没错，如果你觉得许可太帅了，或者小美太美了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那你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来收看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这个回放啊。 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叫做漫游团，这个群号是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 没错，那刚才通过笑声，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今天的来宾哈，这个非常浑厚的声音，就是两位 man 啊，两位男性啊。首先让我们先介绍一下吧，两位今天我觉得很难合体啊。一位就是咱们的老朋友，这个玩色论创始人大能猫，还有一个就是哇，我们的这个中国游戏报优酷大玩家的主持人高野尊，也就是小易啊。欢迎二位啊。 大老师和小易终于实现历史性的会晤啊，两个人心情如何呢？ 我们今天要讲个相声， 非常激动，非常激动，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哎，而且今天你发现没有，小易和大老师都穿了黑色的衣服， 我也穿了黑色的，你也穿了黑色的，我们这是 啊，这是什么？ 好， 黑色显瘦啊！啊，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大，这是什么？哎呀，你看我们 今天四个人， 对， 心机 girl， 我们都是心机 boy， 心机 girl 啊，非常好。那今天节目中，你说他们二位来要聊些什么呢？他们二位来呢，就是要聊一些，你看，咱们其实很多年前啊，你说咱们玩游戏，其实多多少少都喜欢上一些啊网站是吧？咱们去查询一下攻略。是吧，比如说这次加点怎么加呀、这怎么弄啊，上网发个帖子跟人讨论讨论 啊，弄什么装备啊， 哎，对，到现在呢，你说再去这种网站啊，我经常看到的信息不是16年6月留下的，这都算很先进了，一般都是14年13年，我跟游戏都不对等，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这种网站就是说可能现在更新速度慢了还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是吧？ 所以今天你看大老师和小易来这儿就陪咱们聊聊这些游戏门户网站啊，为什么就是突然一下是吧，就是呈现出这么一种趋势呢， 让两位跟我们分析分析。同时我也看到我们弹幕当中说四个人都穿黑衣服，你们四个是要来开黑吗？ 我跟你说不能穿黑的，穿黑的就代表四个人开黑赢不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网吧四连座从来没赢过，就是得穿红。你看我这个心中一点红才代表能开门红。 哦，好吧。 小伟你那个就代表过程非常凄惨，这不一定是赢还是输，你知道吗？ 就是七彩的梦想。 对，很多，你这个比较符合咱们982的这个 logo 啊，很多颜色都有，青春靓丽，生而不同，非常好。 那我们大老师和小易，哎，我现在看不到小易，有点尴尬。哎，你们两个都属于是不是上面白字，是不是？ 对， 上面白字啊，就是说输赢很显而易见啊，黑纸白字，是输就是输，是赢就是赢，是吧？ 圆回来了， 好，圆回来了， 好， 好。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05了，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真号大叔。 就在漫游嗨翻天喽！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就是收看啊漫游嗨翻天节目。那在这里主持的呢就是啊有点肌肉男的杰森斯科坦森啊许可啊，还有一位非常美的斯嘉丽小美逊啊小美啊。 斯嘉丽小美逊谁逊了 啊，人家那名不是这么叫是吧， 是 叫什么斯嘉丽约翰逊是吧，那 约翰逊 啊，对约翰 逊 啊，对。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咱们上半时段小美，你看今天小美你怎么长得这么美呢，就是感觉 我哪天长得不美了？ 不是，就是今天小美感觉缩小了20岁， 因为双马尾。 你感觉像幼儿园的时候，对对对，今天怎么想到扎个双马尾过来？ 就是看心情，出门着装发型都看心情，你们懂的 啊。我以为是你今天知道是三个男性，你知道吗？众花捧月这种。 没有那么心机吧，各位，咱们都是老朋友，都是哥们儿了，还用得着这样吗？ 哎呀，据我多年了解，你好，不能说了，不能说了。 对，等会儿，是对许可多年的了解吗？ 对。通过对许可多年的了解，我觉得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啊。好，下一话题 吧，好不好？ 下一话题啊，你说咱们上半时段啊，你说小美那会儿，我跟你说，大学时候玩的游戏可厉害了啊。小美那会儿玩一款游戏，具体是什么咱就不说了啊。那会儿也是算资深玩家。然后后来呢，小美你那会儿是上那个，你跟我说那些网站是吧？都去查。 那时候上178上的还挺多的。 178，游民星空什么的是吧？ 178，游民星空，游民星空好像单机游戏，就当时经常会查一些攻略，比如玩什么仙剑什么的，我会去游民星空啥的。 当时我感觉游民星空反而偏一点啊，一般都是17173，我记得。 17173，17173和178这两个网站感觉好像还蛮像的，不知道他们两个定位风格是不是一样？ 是这样的，就是173是最大，就是 最大的 最大的，而且做的最早的游戏门户。对，然后呢，178的话是当时。是那个之前的多安的总经理，然后张一帆先生，后来从多安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是拿到投资又重新做的一个媒体。 原来是这样啊，我这个玩游戏这么多年没弄懂这事儿。那咱们不妨说说这个大老师小易，你说咱们那会儿玩游戏还上门户网站查呢，这会儿怎么咱们都是吧就更新的很慢呀，这些门户网站是为什么呀？ 其实原因很多了，因为我是在一直在游戏门户就是工作了很长时间，然后也就是见过他们的更新换代，然后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人所习惯接触的东西。但其实，然后呢，游戏门户的是，比如说他那时候2004、2005年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雏形，然后甚至包括基本上就是2005年之后，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游戏门户都诞生，比如说像多玩、电玩巴士，其实都是那个时间节点前后。然后像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开始互联网开始普及，然后呢家用电脑就也基本上很多家庭就稍微富裕一些的也都买得起，而搜索引擎变成了一个非常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一直到于百度从一个名词公司的名字变成一个动词。所以说呢那时候游戏门户开始兴盛，然后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内容，为什么？因为搜索引擎是他们在获得品牌认知之前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流量来源，就等于说搜索引擎是我们的入口，它是我百度是我们首页，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不断的在抢夺就是 PC 流量的时候，门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种怎么说呢 渠道是吧， 内容承载形式。 嗯，那、啊、它是一个内容对生产的平台。 对，然后那但是发展到今天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每一个用户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圈子，然后不论是他选择那个，比如微博也好，微信也好，然后是包括他去选择一些、哪怕像知乎这样的平台，他会有他关注的话题、关注的人，所以说到最后。嗯，好不容易感觉天下大同了，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社区变成部落化，在互联网这种拉近所有人距离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又变成一个小的部落。 嗯 嗯，哦，是这样。那小易呢？ 我觉得这个 从玩家角度是吧？ 其实没有，还有另外一方面吧，应该说就是这个，通讯越来越发达，然后呢，这个流量越来越便宜，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单一的这个图文模式。的收看是一种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可能传统了一些， 嗯， 然后后来后续的包括像这个视频啊，然后一开始是点播，然后到现在可以实时的直播，其实很多人现在可能下了班第一时间选择就是打开一个直播平台、看 看 这个主播他是怎么玩的、这样的话他其实在看完之后他可能就会少了再去说我特意去查某一个环节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可能图文这块相对来说会越来越薄弱一些。 怪不得现在我看直播哈，其实挺无脑的，老有人问哎，主播你天赋是什么呀，主播你这怎么在、哎呦烦死了，跟那复读机似的我就是这些人怎么这样。但是后来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门户网站可能大家不去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啊，我觉得哎，刚想说什么来着，这一下给忘了。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看游戏直播、可能更注重游戏直播里面会有娱乐性，就是你看主播玩的时候，你不仅仅在看这款游戏，你可能也会看主播的表现、以及主播和粉丝的互动，可能这也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游戏本身之外的快乐。 哎、对，我刚才想起来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一比啊，你说咱们现在在地铁上。大家看书嘛，看小说嘛，看都拿电子书，什么手机看是吧？现在你好像很少再看到大家看实体那种书，在地铁上每天拿一本书翻一翻呀、什么的，这好像都少了，跟这也差不多是吧？类似道理，现在也没有人去逛什么那种门户网站在写文章啊，大家继续看。 我觉得门户网站也是有，但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吧， 什么呀？说 这个以前很早的时候，这个早期的门户网站它都是提供一些这个游戏的下载功能，但是现在呢，这个因为。正版的原因，正版越来越普及、然后呢我们都要通过一个这个合法版权的这个渠道去购买游戏、然后呢这个也是直接损失了一部分玩家，因为以前这个 看目的嘛 啊对， 然后而且就是加上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很多游戏比如用户想要购买之前他去看再多的图文的那些推荐他感受不到， 对 啊对对对， 然后呢毕竟首先这游戏我可能买我需要一两百，然后呢把它当起来可能6个G或者几十个 G，然后这时候他去看有现成的视频的内容的时候，那直接感受到哦，原来画面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你看一些图，它图可能修得很漂亮，或者说单帧渲染的超级帅，然后玩的游戏不是， 你也不知道看的是 CG 货不对版， 还是实际的这个。 然后 游戏画面， 然后加上主播在玩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如果说这个主播也同时也玩得很溜，那这种感官就会非常非常好。 明白。哎，我在这儿想问一下小美啊，小美你喜欢看这种门户网站的图文还是喜欢看直播？ 我觉得好像都还好，因为现在确实看图文我觉得相对比较少一些，看直播可能相对来说乐趣会更多一些。 但是其实也是各有千秋的时候，因为如果说你不论是看视频内容还是音频内容，能够感受到的，因为它是线性的，很难去跳过、 对。 但我觉得我要是真的想认认真真的查一个攻略、或者认认真真的去做什么功课，可能还会选择比较有深度的专业的网站去做、 我以为小美要说这我看不看直播主要看这个男的长得怎么样，这个男的有什么要是长得不行我看什么呀，啊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还是深刻 心灵美， 对，深刻要图文一点，这个确实是可以跳过什么的这个。哎，那大老师和小易简单给咱们介绍一下，昨天因为我跟大老师沟通的时候，大老师说最近游戏视频、是吧，算是取代了这种门户网站。那游戏视频大概都 能说取代吗？应该也不算、 说取代，是这样的，就是 补充了是吧？ 是，首先就是说游戏门户，因为它肯定是伴随着一个时代去结束的。那即便是其实。那即便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广播也是需要靠跟直播进行一个互动，然后拉近跟更年轻的这种用户进行互动联系、那其实内容也是任何内容它载体的都需要跟人去产生关系。那比如说像很多说好的公众号或者好的微博，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人性化的人格化的运营、你会觉得说你不再是跟一个冷冰冰的文字然后去产生互动，然后、对，就是情感的代入非常重要、 现在好多公众号啊，我跟你说可有心机了，在开头给你弄个那个小音响 小米你有没有碰见过这样 来一段 BGM 是吗？ 不，现在不仅 BGM 还有这个很好听让你怀孕的声音，就那种你知道吗，一点就开始他开始念这文章，然后你一边在随着往下看、 是主播自己就是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生产者自己来做这个音频吗？ 有这样的 那还是挺用心的我觉得。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说是内容创业创业，然后是春天来了怎么怎么样，其实远远还没有。 其实你和小易觉得哈，这个时代 我们作为从业者对吧，就不要太乐观而特别是游戏这一块，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游戏玩家对于正版游戏的付费还是在一个被教育被普及的阶段，让他们去为游戏的内容付费呢基本上不太可能。而所以说像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直播平台，因为直播平台打赏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转化。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做直播做的比较少，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那种就是游戏视频节目的这种制作，那靠跟视频网站的播放分成是吧，也是杯水车薪的。 不要拍我，不要拍我。 不是，小易，你这个 意味深长的 大佬拍在你的肩膀 啊！对对对， 这事不归他管，没事。 对，我不负责这方面业务 哎，小易，你觉得最近游戏视频大概都包括什么呀？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几种功能呗，一种就是说这个教别人怎么玩，我们一般说它就是那个攻略类的， 这包括游戏直播吧，也包括是吧， 也算也可以算吧， 就是教程攻略， 对对对对，直播其实是形式了，但是就是攻略属于内容方向了，那攻略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评测，评测就是这个权威机构权威媒体对一款这个游戏进行打分，这个画面怎么样啊，玩法怎么样啊，故事怎么样啊，对， 或者是否推荐啊， 差不多这种，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这个新闻项的，比如说 最近游戏报道 对，出了什么游戏啊？对，这个 玩策论啊， 这也是属于一种 哦。 哎，基本上现在差不多也就是以这三种。 还有一种就是游戏的那种体验试玩，比如说女流做那种 啊，对，试玩这种也可以算对 啊。哎，小美，你说其实现在在动漫也是很少有人去看图文吧？基本大家都是看什么舞剑呀、唱剑呀， 我觉得也是有看的，要不你看那么多动漫网站还在顽强的生存着，就 是 维拉肯定还是 有。现在他们动漫类的话，他们其实更多的是靠就是原创，就是说所谓的国漫当自强那种，然后 靠 IP， 对，他们会就是进一些自己 IP 去签作。 明白。昨天啊，跟大老师在讨论的时候，大老师给我抛了两个特别厉害的名词，想考考你啊，小美，什么叫 PCG 和 UGC？UGC 就是用户生产内容。 啊，是吗？ 不是，是 PGC 和 UGC 啊，对 ，UGC 是用户生产内容。 就 PGC 就是专业的生产者是产生的内容， 厉害啊。 然后 UGC 呢就是普通的 ，U 是 user，U 是对 ，P 是那个 professor， 对对对。给我点个赞吗？ 哎，小美你怎么着，你这提前有看过功课还是日常积累？ 其实真的这 UGC 最近就是可火了，经常被 怎么呢，说说 就看手 了，很多平台其实就靠这个 UGC 来存火。 那这俩就等于是这样是吧，一方面是专业，一方面是大家自己产生的。 对，然后其实在游戏这块的话还是以 UGC 为主，然后呢像我们这种就是说 PGC 就稍微带点团队制作的，然后就显得非常的异类。然后有时候就是很多人都纳闷，他说那个就是什么，他自己做视频的人他都挣钱了，为什么你们这么一帮人做视频播放量还没他们高呢？ 就是因为人多。 然后说这真不一样的，说刀郎唱歌那 走的路线 对吧？刀郎的粉丝比周杰伦多多了，你能说他俩是一个性质吗？ 就不同的风格 是吧？哎，那游戏视频目前的路怎么样啊？你先从玩策论大老师说吧。 那好吧，那就是首先就是说。任重而道远吧，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很多的个人的这种制作者，其实他们的不论是他们的就是选题也好，还是他们制作也越来越完善，当然有些就是专职以粗糙为主的这种就没法比。然后呢就是他们可能是他本身是玩家，所以他们对于玩家更在乎什么或者更想要看什么，他们没有太多的包袱。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是机构，我们就是团队运营的时候，我们会想有些选题我们不希望呈现给玩家，因为有些观点太消极或者说太负面，但是就个人作者对于跟我们相比就是没有那种包袱，就是什么都敢做。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其实盈利会非常难。大家经常会说什么天价主播，然后呢签约费多少多少钱。 对啊， 其实从任何行业来说这永远是一小部分的头部，就是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那可能就是一万个贼俩贼吃肉了，剩下的全打死了。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哎，是小美，我本来还想说咱俩弄个这个直播是吧，平常在线下咱俩节目弄个直播号， 咱俩平常你打打动漫，我这打打游戏是吧？没准 还打打动漫，警告动漫怎么打？ 哎，打打动漫就是要互相打，你知道吗？打打动漫，但是现在看咱，哎，你觉得咱俩能火吗？小梅，咱俩弄个那个视频直播，咱俩就天下主播的。 我没有别的心愿，我只希望漫游嗨翻天能够被大家认可。 那你觉得漫游嗨翻天现在怎么样？哎，咱们这个算 UJC 还是 PJC 啊？ 我们算 PJC 吧。哎，咱们 演播 专业， 只不过我们还希望能够做得更加专业，希望一步一步来嘛。 听见没有？在越这个看观看视频前的朋友们，请多多支持我们啊！我们也是认真。其实咱们四个都是视频游戏视频这种的产生者，咱们都在路上。那小易，你说你做的其实跟大老师那玩策论等于是两个方面的那个大玩家的是方向是吧？ 他们机构比我们更大一些而已嘛。 哎，其实我们就是属于 讲讲对 啊，就是举个形象点例子啊，就我们属于这个被收编，对，我们就是属于这种性质，对，就是属于这个平台专门这个聘请的这个制作团队，然后来制作节目。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呢，慢慢的发现，就是说，客观的来讲，很多个人的制作者或者像大老师这样的，其实生产内容，说实话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是 说 真的不错， 高手真的高手在民间。我们真的有这种感受，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他们更容易接这个怎么说呢，更容易接受这个市场的认可吧，我觉得。因为你像从平台的角度出发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可能比你们就是比你们做起来 比我顾虑还多， 还对顾虑还要多一些，可能我们还要涉及到比如一些厂商的关系啊，然后包括这个很多运营层面的东西，那这个东西都会在内容选择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明白。 哎，比如说大老师能喷的，我们不一定。 因为有这个合作是吧？ 对对，那当然了，这个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应该说会越来越好吧，因为我们还是想是以这个媒体为方向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肯定还是保证客观公正。这是这个比较主要的。但是你说，整体的从游戏的角度，游戏行业来说，其实，游戏视频是处在整个行业当中的一个怎么说，比较下游的产业。 就是也就是游戏整个链条来说，就是我们捋一下嘛， 啊， 就是 可以捋一下， 捋一下，就是研发，然后呢发行，然后渠道，媒体，就等于说 啊，我们这媒体排在最后了， 媒体是甚至包括很多时候他你不需要媒体， 对， 然后就是 可以没有媒体， 比如说像很多手游，他只要花足够的钱去在游戏那个各个应用市场里面做推广，我完全不需要媒体，而且媒体在手游这个时代其实非常尴尬的，就是不太需要，曾经我供职过的所有的做手游的媒体全部都挂掉了。其实也不是说是什么样原因，是因为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下，手游不需要游戏媒体， 对， 就是用户体验一个游戏，这么说，我去找个 WiFi 或者我流量下完之后，五分钟我玩到游戏了， 对， 不好玩我用手摁住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对对。 其实你看现在的为什么的感觉能稍微有些回暖，是内容大家需要好内容， 哎，这媒体好像又兴起了，这样， 但是门户就基本上要告别了， 哎，对，门户可能就是 无非就是说那大家会愿意看一些比如我喜欢的这些比如视频制作者或者说主播他们推荐的游戏， 哎，对 对对对，然后就哪怕他推荐这游戏真的不是很好玩，但他推荐了我就信他。 其实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很多游戏大的游戏厂商，他自己这个做完一款比较成功的产品之后，可能他把很多信息内容放在自己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就做一个推荐。就换句话说，比如说有些这个大型的游戏，他慢慢的他可能他就不需要，比如说，我比如说一个版本更新，我还要去联系媒体，约一堆这个 见面会、发布会， 对对对对对，去开一个，然后让别人知道。其实呢，我就只要在我的客户端上做一个发布，那可能因为我的客户端这个用户数量足够多，那大家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包括他们会自己做一些衍生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像是什么这种掌盟，对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产品，就是说，我可以在客户端之外，我可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个媒体方向的 APP。那一样的，其实都是信息渠道。那慢慢的，这个传统的这些游戏门户的功能就被取代了嘛？ 对，而且是很多游戏厂商他们也愿意自己去经营一些就是所谓的渠道品牌或者媒体品牌。然后像就北京的有家公司，它叫新游嘛。然后就是他们以前就是电驴，以前就是电驴老板，然后他们在这个行业当中投资了很多，比如说像集合，然后呢，比如说像手机上的 TapTap， 然后甚至包括 都是他们的呀。 对，而且他们还投了很多就是做独立游戏的团队，就等于说他们在这行里做了很多很多布局，到最后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他们自己人在环节这个环节当中。 明白，我觉得在上半场还有一点时间啊，咱们做一个双方 PGC 的互评吧。你看，我和小美这算一个 PGC 团队是吗？你和、 算一个初级的。 对，大老师和小易也算是 PGC 团队。 你说的我都好唏嘘啊，好害怕你要做什么？ 互做点评啊！如果现在大老师和小易，你们俩作为游戏厂商、啊， 下回还想不想来？ 对，作为我们漫游嗨翻天节目，现在如果你们想给我们投资，你们愿不愿意？就是碰见这样的游戏媒体。 你先来吧， 没说实话，我们想听一听。 那我不就说，正好我们就其实代表了三方势力嘛，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相对独立的、相对小些的团队，然后呢，他们是上市公司， 对对对， 然后你们是国营企业， 对对对， 然后那其实如果说是，从各方面体面来说，或者说就是合作量级来说，跟漫游嗨翻天合作，比如说我公司量级很大，那 OK 没问题。那我肯定会首先选你们，然后另外就选跟优酷这边，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哎呀小团队算了吧，不体面。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些小公司，比如他没有很多推广费用，但是他游戏也做的确实不错，那他可能去跟我们去聊完之后，我们看过产品也确实没问题，就是即便没有收钱，然后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去合作，因为其实是一个互相扶持的过程。 明白。 对。然后他们可能觉得跟优酷合作，然后优酷说那我们这一个轮播，然后三十万你考虑一下。当我没有说我们半年工资多少钱。 明白。小易呢？ 我可能更多从平台属性来讲吧，比如说其实很多这个游戏公司如果说愿意这个把投资或者广告投放在这个像电台这样传统媒体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想做一个这个 就是 调性品牌调性上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 我就喜欢这种调性， 因为这种相对来说它可能更适于去弘扬一些正能量啊，去传递一些这个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因为毕竟就是说广播的受众人群它摆在那儿，就是它是相对来说社会还是比较主流的一群人，然后这个像我们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就说白了，可能这个刚刚大师讲的就比较对了，一些这个针对一些大型的品牌用户，然后甚至于这么说吧，就是说可能很多这个中小型的游戏企业都不一定能够投得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 就是平台太大了 啊，平台太大，然后呢，这个确实流量也比较高，对，然后这是就是说品牌用户会可能实际上想去刷这个做一些这个流量上的吸引的话，那可能会放在这边， 对， 然后想做一些精致化内容或者说定制化内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去找这个大老师这一边， 就找我们这边的话， 对，更专门的针 对 性， 他们做视频就是说做游戏视频，在某一方面可能肯定是更专业一些。然后呢？ 确实， 明白。哎，小美，你听到这儿有什么感触？对于咱们这些节目， 感觉我们 点评点评，小美点评，小美点评。 我的感触是，不管怎样，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合作。我们是一档，我们是国内第一档，也是唯一档可视化广播的动漫游戏泛二次元文化， 全球仅此一家， 完美，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没错，我非常同意小妹。我最后总结一下啊，这还有三分钟上半场，听完大家的感觉啊，其实如果在看我们节目有各个大厂商广告部的同志们啊，注意了啊，其实咱们可以三家很好的就分开这些东西了，比如说啊，像一般这个我点名啊，这个某网易、某易是吧？某一啊，某美是吧？这种企业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这个代理还是吧，很合理的啊。这个价格可以打给我们的广告部啊进行经营啊。我和漫游嗨翻天还是很喜欢承接各大广告商的承诺了。然后像这个小易还有大老师这块是吧？你比如说一些啊中大型企业是吧，都可以跟他们来合作。哎，反正我们是喜欢这种骚扰是吧，小美？ 我觉得大家可以， 其实像这种销售应该做打包策略，就是购买你们的广告同时可以负责我们两家的 啊。哎。战略联盟有没有？战略联盟， 不过这事儿你能说了算。 对， 然后 战略联盟 给我们投广告也没问题。然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然后顺便安利他们的产品。 哎，对，在货期给我们广告，哎， 都是套路 ， 反正在此啊，同时也呼吁一下大家，你看我们这 PGC 啊，挺不容易的，这三家啊，有各大广告部经营的同学们啊，可以给自己的大佬建议啊，给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部打来电话，我们的电话就是啊。 总之，大家多多支持。 对，好。哎呀，这个上半场这硬广插的有点狠啊，反正也是大致讲了一下吧，游戏视频这个不好做是吧，游戏视频这些都不太好做，然后还有一分多咱们这个再聊一个新的话题，本来想说聊游戏直播也不太够了，上半场看看还弄点什么一分多结个尾。 我觉得那不如咱们先来盘点盘点目前这个游戏直播都有哪些形式好不好，就比较主流的 游戏直播的形式，那就最直接的就是 打游戏 对，然后 赛事 对，然后包括一些对赛事直播， 嗯， 对，然后其实还是以电竞，就是电竞的话，就是 还是以电竞游戏为主一些。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一些热门的，就 Steam 热门游戏，然后之前 H1Z1 现在是大逃杀， 嗯 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做节目， 嗯， 但是做节目其实真的不太适合直播。然后之前那个就是火狼他们那个节目， 对， 然后在斗鱼上直播，然后就是各种的。就众筹发工资吗？其实就是、 现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就是来统计目前到底我们互联网上到底有多少自媒体的游戏主播？ 嗯，这个就是统计没法统计，因为每天都有无数诞生。包括我们、比如说之前我们跟熊猫还有斗鱼两个比较大的直播平台去聊的时候， 嗯， 他们就是说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游戏的内容， 嗯， 啊，太多了。而且现在来说，就是特别像电竞这一块的话，就一些新的主播想要进来，想分组的分一杯羹没有戏。 嗯，而且那个。哎，我要说啥？ 啊，你说。 等会儿，对不起， 缓个神。 因为我突然看见了一根黄色的笔，那是我上一周落在直播间的笔。我看见那根笔， 那就是小北。小北就是想说这个话啊，就是想说。什么东西还是传统的好啊，所以欢迎各大这个， 我非常爱惜我的笔， 然后各大跟我们联络 啊。我等会让我想，那没事，徐哥你先说着，我想想我要说 啥。这也没什么了，咱们变半点信息时段还有15秒， 好， 大家预告一下下半场吧。下半场我们再跟大家讲讲这个最近兴起的这个游戏视频啊，还有包括小美说到这个游戏直播都 算什么。我想想我要说什么， 啊、你 说我们下半场来 说 吧。 啊，行， 说不完了， 那5秒下半场吧。 好的，一会儿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回来，您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大能猫老师和小易了。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欢迎啊！咱们上半时段很多观众说怎么回事？这一根笔，小美你赶紧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笔？ 就是这根笔，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啊。你说说怎么回事？这根笔突然一下就看上了。 这个呢，就是在买手账本，因为我就是原来记手账嘛，然后他送了这么一根笔，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勤俭节约的好宝宝，所以就是用这根笔用了小半年了，然后上个双休日我突然发现它不见了，所以我整个双休日都没有过好， 就因为这根笔 也没有怎么在漫游漫游团里说话，然后也没有那个就啥都没干，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没有这根笔。然后刚才我突然发现，对，我就是因为这儿有 这 个电脑， 这支笔怎么就离奇的出现在了 我的 大老师的 手 中？ 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没了。哎，小美，周末你去哪儿了？小美， 这根笔所以在家宅了两天。 哎呀， 我刚才就看见了一个黄色的身影在大老师手中一闪而过，然后就一下打乱了我的思绪。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刚才要说什么了。 好，说， 就是说到这个游戏直播嘛，然后之前也就是跟一些做游戏直播的这个。嘉宾有聊过，然后他们说就是他们在选择一个游戏来直播的时候经常会受到这个平台的 这个建议哈，就是说这个游戏直播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去播什么什么游戏吧。你要是来硬要播那个热门的游戏，你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就没有什么出路。 这个很正常， 是不是 很正常？ 就现在一个很常见的现状吗？ 不仅仅在直播平台，其实 视频平台也是。 视频平台也是、 啊、这么惨啊！今天感觉大家吐苦水啊， 这不是吐苦水，也确实是、 这个、对，因为这个是要符合。任何一个平台它的一个运营的 需要 的话特别对，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嘛，就一直以来对吧播英雄联盟的人是最多的、 嗯、 对对对、还有现在还有王者农药也不错 啊，对，然后那现在呢那怎么办呢，那不可能我平台上面一打开主播大家都在播这个呀， 对呀、也得有 要做一些区别化的东西， 对， 那就没有办法，一定要做一些这个区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播可能比如说也是花这个高价钱签过来的啊，签过来之后呢，那我可能这个推荐资源有限呀，在同一个这个窗口里面、因为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经常看直播的话，肯定也都知道，就是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它都是 最多塞俩 啊，分门类的嘛，对吧？ 对， 比如说这个电竞类的啊，或者可能分的更细，英雄联盟、DOTA 二什么这些，它都是分类的。那分类完之后，它每一个地方抽屉可能它就那么几个框。 对， 哎、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就是情况？包括我们弹幕这哈姆桑就说了，可是冷门的游戏、它也没有人看呀。 就是其实也分情况，那我先说吧，就是、那比如说像很多热门游戏，然后你可以说，比如说在游戏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下，分到一杯羹可能不多。像英雄联盟主播也有些就是夹缝里面求生存，然后硬扛到其他主播不做了。也是有可能的。 就等 耗呗，反正。 而且比如说包括王者荣耀，因为王者荣耀的话，他因为做内容人太多了。那而且他游戏本身也非常非常的火，那通过各种途径，他总是也能够，比如说圈到。比如说3000-5000的播放，但问题是你的其他主播可能几百万的播放，你圈3000-5000，那这就是按比例来说，你还不如播仨俩呢，还不如不做呢。那反而一些冷门游戏的话是这样，就是它或许很难博得关注度，但是只要你坚持的时间足够长，当然其实更多还是坚持，像女流就属于是就是坚持到后来，然后呢其他的新闻店一来的时候然后起来了，然后包括一些 AB 站也有很多那种就是做真的是只做小众游戏的那种主播，那到最后就等于说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我要挑那种别人没玩过的游戏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这几个人 啊，就是也能做出自己的一片天。 这就是好像宁可鸡头不可凤尾的这意思， 其实是这意思， 是吧？其实是这意思， 而且要坚持，而就是怎么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热门游戏的话，你做完之后用户很多，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反馈，你可以做调整你的所谓的这个视频风格。但是冷门游戏的话，就是说你能得到的反馈，不论是数据还是评论都非常少。那这个时候你要如何去调整，如何去进步，就真的要考验悟性了。 其实说实话啊，说到这儿我有点感悟啊，我这人老看这个直播啊，小美，包括大老师小易啊，我就觉得有时候挺可怜的。无论是火的游戏还是不火游戏，你总能翻那个英雄联盟，你一直往下翻啊，最少到几十，一个两个。大家仍然在艰苦地播着英雄联盟，你知道吗？ 我觉得做直播你真的得有那种 对， 就忍受这种冷落和尴尬的能力。 这个不算啥，你看什么斗鱼熊猫每天晚上吃火锅直播的人，你也能翻好几页，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他起码自己还在吃着，是吧？就在自己在干着点事儿，有没有人无所谓，这个是吧？ 不一样， 吃的 有时候也是。你要满足一部分用户猎奇的需求嘛？ 对，反正也是不容易。说实话，确实这样。刚才那个咱们水友提到那个也挺对，小梅。你比如说冷门游戏啊，说句不好听的，我最近你比如说我又回归，有时候看会儿这个，比如说哇我的直播呀，确实玩的人少了啊。这有些十几个人啊，那主播还在那儿愤愤不绝的说啊，有时候组个队都费事儿。就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是不是直播也就为了打发时间，然后反正自己玩也是玩，不如开个直播，没准还能 就是有一些，尤其有很多是这样的，就是反正。都是玩游戏，不如一会儿直播，万一有人看呢？ 对，还能跟大家聊聊天。 但是其实 挺可怜的，这样 就是从长远来看，就是说，如果说你希望直播间可以火起来的话，反而是需要经过很多设计。 然后对对对， 甚至我见过很多极端团的主播，就真的是为了搞效果而搞效果，最后就所有人都尴尬， 弄剧本是吧？ 对，然后播完之后还要 我也看很多这种， 还要把录像，然后给各个那种做主播集锦的那种主播，你用我素材，用我素材，用我素材。 其实直播平台有专门有就是有团队去做一些主播的运营，就是说他们想推一些主播的时候，会这个提前说好，你在哪天对吧？干点什么然后我这边联系媒体发稿然后这个一系列套路炒作包装， 明白 这个。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去运作， 那有时候会接到群众举报，然后 吵吵吵，明白。哎，但是你说回来啊，其实我觉得这也跟咱们这游戏门户网站，它原来咱们再点开，它图文再深度，它没人说话，你说对吗？ 特孤独这事儿。你说现在这个游戏视频能火，包括游戏直播这么火，也其实一方面有点像脱口秀。游戏直播你但凡你看啊，游戏直播那些大主播一开播200多万300多万人看，那个一定贼能砍，不可能说一个男在那一句话我说就跟那儿砰砰就听着键盘声200-300万人看、嗯、一般很少，都特别能说。所以我突然觉得咱漫游嗨翻天有生机啊，就是这种脱口秀啊，咱再绕回来啊，这种其实游戏直播有点像脱口秀，包括你们制作这游戏视频其实不也是吗？一个人在那儿说这也算脱口秀对吧？所以就是说那其实游戏视频火是不是也跟这种就是说人们有点喜欢这种脱口秀有点关系？ 嗯，其实人民群众需要找乐子嘛， 嗯， 对吧？ 其实属于同好交友的范畴吧， 嗯， 就是我觉得 不是同性交友是吧？ 同好交友，同好交友，就是说这个大家比如说我都想聚一波人一起来看这个游戏， 嗯 啊，其实这个比较就是体现在像现在很多桌游平台它的这个竞技赛事方面， 对， 确实是这样。你看球的时候，你希望跟大家一起找一酒吧，或者说 就好。像弹幕电影、 啊、 是不是？ 但是就是 这个好像还 B 站做弹幕电影的公司已经转手卖出去了，这是个 啊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什么，就是直播平台放电影那种， 嗯、 啊，实时互动 会被罚款。 对，现在会被罚款， 哦、 是因为版权问题。 哦、 对，但是大部分其实就比如说我在这玩游戏，然后呢就有点像以前的那种聊天室。 对，但是 有点像这种感觉。 然后其实有时候用仔细去想的话，就是说直播跟社交其实关系也会更弱一些了，也是一种伪需求。有时候是直播平台为了融资讲故事。 哦， 对，然后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需要消磨时间嘛，就是消磨时间，你总有很多的方式，然后要么贡献给今日头条这种东西，要么就不如更轻松点，我干脆只看只听，我不要去阅读， 嗯， 那就去选择直播平台， 嗯嗯。反正我看那些大主播啊，一两百万都特激情，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一点直播间，哎呦，我干这这呀呀，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就特别、特别那个激情似火啊。 因为就是直播间热度达到标准的话，下个月就领不着工资了 啊！对，哎呦，这人 所以其实他们一些签约主播往往也是有这种生存压力的， 就是 他会对你这个送礼数啊，包括你的房间人气，可能也会做考核， 就是竞争的非常激烈。然后就是像今年已经稍微好点，因为已经就是降温了嘛。去年对吧？ 这个行业还有潜规则呢。 对， 说深了，说深了， 不能乱说。反正就是说，包括一些什么户外主播乱七八糟的，就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有专门策划团队，然后呢去帮他们选各种主题， 哦、 比如去哪儿吃饭，然后去哪儿闹事儿，都是有的。 嗯， 明白。哎呀，那你说这些大主播，你说我要跟小美开个直播，我俩是不是够呛能赶上那些比如说某开啊那种？就是 现在这个游戏直播的产业链是不是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嗯 嗯， 是 这个 只能说 对，就其实就是这样。 就你想想，就微博上的各种营销号，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哦、 就是说你这时候说我凭空出来，我想变成个大 V 已经很难了，基本不可能。 嗯， 除非你有自己的这个很强的特点，或者说你有一个 就是非常屌的人格魅力， 嗯，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比如像去年，就是说一个非常经典一个例子嘛，就是一个女主播打英雄联盟，但其实都是在打。很简单，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正常人，他一边能快速的说大量的话，同时还能流畅的 脱口秀， 还能打赢，基本上不可能吧？ 嗯。 所以说你能发现，就是很多就真正玩的好的英雄联盟主播， 嗯， 他 其实话不多， 其实话不多， 其实话真的， 而且就是即便集中的说话都是非常非常简单机械的重复一句脏话， 嗯， 但是这样不太火吗？ 嗯，也会卖丑也可以， 打得特别好， 对，打特别好。 其实很多人看直播，就是说还是回到原来最开始那个，就是游戏他希望获得这个就是功能，就是说我就希望看怎么学怎么玩， 但其实这还少，还有部分就是真的是卖丑了，就是。 啊，那 你看乐子啊！你比如说，我其实就挺喜欢这某开，我觉得挺热闹，你知道吗？一进去一点去，哎呀呀呀，这种特能聊起来，所以就跟我们这漫游嗨翻天特能聊起来，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啊，嗨，再说多了啊，反正也是 你们笑点低的人， 哎，反正也是这种游戏直播嘛，就算游戏视频一种是吧？算是咱们这游戏视频这个星有点最近火热，所以游戏门户网站有点冷落。那其实你们二位在制作这个游戏，等会儿小美也得谈啊。这个三个人在制作游戏视频的时候，你们有什么觉得难点是在哪？ 没有制作过游戏视频，不好意思。 不是，就是 PGC 这种。 刚刚徐总特别像老师，等会儿小美你也得聊聊，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徐老师没有制作过。 不是，那你像漫游嗨翻天，其实咱们这种产生的这个也叫是其实一种视频模式。 对，它是视频，但它不太算是游戏视频。我因为我理解游戏视频是不是还是要 是就是因为就是漫游嗨翻天是直播节目， 对， 它 是 个 节目视频， 宽泛的算其实也算 也算是、 啊、也算，因为我们基本上聊的核心话题其实还是这个游戏动漫嘛， 对 吧？对， 算是一个谈话类的游戏、 你们当时觉得有什么难点啊？做这个？ 啊，你这回你先来。 我先说呀、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我们就直接最直观的，就是没有人看嘛。 对，就是 对吧？这最难的， 怎么能吸睛啊？ 对， 眼睛的睛啊， 对对对，怎么能吸睛？对， 就不要解释，越描越黑。然后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真的是选了好多好多选题，然后呢就去找各种资料和数据，然后呢把片子也剪得很漂亮，然后呢播放可能几万，然后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 UP 主，然后呢就是。全程神经病，然后不知道在说什么， 然后 喷 几十万， 然后几十万、几百万，然后 流量，我们说流量， 对，然后大家很多呀，这然后这真好，对吧？说的真好，普通话都不会说，这。 所以说现在是这样，就是之前那个我在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也有跟现在这个就是相关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大佬，或者说比较这个资深的媒体人，然后其实也聊过，其实也就是像大老师这样的人啊，对，就我们基本上聊下来之后呢，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个游戏行业，它的这个视频制作这块儿，其实大部分收入还是被一些这个个人去这个把流量利益挣走了。其实 天价主播是吧？ 其实基本上还是在一些个人手上，因为 它会有流量黑洞嘛，就是很多平台，比如它刚开始去做的时候，它吸引用户，然后呢它需要它会扶持一些头部的 UP 主，然后呢扶持一段时间之后呢，平台人开始多了，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内容创作者也多了，但是头部的它就也是头部，因为它不论是那种关注啊、订阅啊，它都在那儿。 我看我们这林木成说其实大家的投稿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你有好的内容还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平台， 就是那比如说像对吧，优酷，然后其实包括 B 站，然后甚至包括一些就是很比较成熟的这种视频平台，那头部 UP 主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比如说像子明，他比较早去做 Minecraft 的这个游戏， 对， 然后真的是也赚了不少， 就是我的世界的一个这个大的应该说 UP 主， 对，然后甚至包括早期的一些就是那个比如说打 War 3的选手，后来转到英雄联盟，然后那时候然后优酷也肯定也会跟他们进行合作嘛，所以也扶持起来了。然后最很多平台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好像微博，你今天你说我要成为大 V， 或者说我说我要在 B 站成为一个知名 UP 主，不太可能了，就是他就会或者就算有的门槛也非常高。 其实我们可以说这波人怎么来的，就是说在这个平台 诞生之初， 然后他可能在一个这个流量整体向上的阶段，然后呢他需要一个这个去捧这样一个可以说你说是内容载体也好，或者说是一个 自己的明星， 可以说就是说白了就是自己的明星，打造一个自己的明星，而在这个阶段恰巧你进来了，那么然后你又很坚持，然后我们又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这个你的特点，好，我们就捧 闪光点 然后这个可能在持续接下来的一两年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只要我这个平台有生命力，你就一定是最头部的， 对 所以一般他们是、就是、 应运而生， 对，其实是这样来的、就是很借助于这个平台、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火的这个可以说就是主播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主播嘛，就现在其实 UP 主已经没有那么火的了，量级其实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差不多比如说从前年到去年这个直播平台一波量， 对， 所以带起了这样一个节奏。 对，而且就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为什么说，那比如说三线以下城市或者一些其他的地区，去对于快手这个平台有非常高的热衷，是因为快手它的推荐呢是一种算法推荐，它能够保证每一个就是在上面上传视频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曝光。就 人人都有参与感， 对他、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算法问题，让很多就是说热衷于成为头部用户的这些人呢，不愿意去这样。 大家都有一个梦， 对，然后呢，让剩下那些热衷于这种平台的用户呢，就是说，反正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对，然后就是有利有弊吧，就是说，那最后导致结果就是大家能看到，就是快手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用户会觉得比较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品？那反而可能一些就再往下去渗透的话，反而数量非常庞大。 明白，明白。哎呀，反正我也是深有感触，我感觉最近就是你看我平常直播点什么游戏啊什么，其实你看那些好几百万的啊真是不容易，不一定你打的游戏啊，就是当然他们肯定打的游戏打得好，但是他也能砍也能说，而且你再从近观近一年，我不敢说前两年吧，前两年我还没太关注这直播呢，就近一年我看啊，基本那几个大 V 还是大 V， 就真的没有变， 就不是说一年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新的大 V， 没有。 说明现在在进入行业比较难了。 嗯，对， 就在 首先就是说 到 top 直播平台没有那么多了，就很多直播平台在排队倒闭，就等死。 对， 嗯，然后呢，就是行业没有那么快的扩张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之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成为了职业的主播，就是他们现在拿这个当饭碗。那你去跟他们比，说我下班直个播和他们天天就指着吃， 全职在做， 你怎么比？ 比不了，比不了， 比不了。 那咱们再说说，就门户网站在这种形势下，应该怎么样才能就是突破这种束缚，或者说打破， 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替代呢？ 对， 是就是，其实这样 说替代的话，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其实就是短视频。 短视频， 我觉得短视频就是未来，就哪怕可能直播平台未来也不一定做得过短视频。其实说白了，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的老东家之一多玩， 嗯， 然后现在他们已经从游戏门户变成一个以主打视频为主，因为他们有视频许可证，非常好，是吧？ 有我是吧？ 是吧？多玩视频 是吧？有我 是吧？ 是啊，有我。 对，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其实你看互联网在中国这才多少年，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其实有三十年了，也发展非常快，然后各种形式不断在迭代，就是新人的接受一个时代的落幕，其实也不错。对， 哎，那我就在想，你说咱们原来喜欢这个上个网站，比如说拿电脑前面查查这些啊，比如说小美说星空啊178也好，我喜欢查这些图文深度，那现在会不会我产生一款手机 APP？我就可以在上，比如说大家也是碎片时间嘛，在地铁上，那我看不了短视频，比如有 WiFi， 我直接看这种图文，反正大家都喜欢看图文，拿手机会不会呢？ 现在已经有这些， 就是而且现在这样，因为游戏门户它获取内容，要么自己有编辑，要么有约稿的作者，那这样的不管它怎么比，它肯定比不过那种就是说大家一起提供内容的平台。 哦，是这样， 所以说你现在有时候。像知乎，很多人愿意喜欢去看， 嗯，我也愿意去看，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去分享东西，而上面很多游戏类的话题， 嗯， 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游戏行业的从业者在上面去分享一些东西， 嗯， 所以说，那即便有一天游戏门户没有了，那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种平台和载体去 社区类的东西啊， 对，这样的社区， 对，啊， 就是互联网能把人拉近，拉完近之后，大家又凑堆儿，然后变成小部落， 嗯， 跟原始人一样，没 对。 明白。但是你说这个小视频啊，无论什么更替，它不得需要 WiFi 吗？你说平常大家花手流量 还好吧，短视频比较短嘛， 付费越来越便宜了。 就是你只要再坚持一下，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就是 5G 这个技术基本已经成熟了， 对， 然后呢就是这反正之后一两年应该就会进入一个推广普及的阶段。 哇， 对，速度呢会越来越快，资费的 也会越 流量会越来越便宜， 会越来越便宜。 哎，这意思咱们漫游嗨翻天是不是也做个三五分钟的节目是吧？是这意思，短视频一点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不是可以把每期节目当中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部分，然后呢，就是截成短视频去上传。 哎，我们现在就在这么做， 对，现在 就是不是每个人可以坐这看一小时，对吧？ 对， 嗯， 能坐这看一小时都是真爱粉，真爱粉。 哎，小美，咱那个短视频在哪儿来着？可以让大家看看，在魔力工厂里边是吧？ 我们的短视频在爱奇艺吧，好像是 会放是吧？ 嗯，是的， 欢迎大家关注啊。 我们也可以在微博里面告诉大家我们的短视频上传到哪儿。嗯，确实有在剪。 对，我们每周都有在做，你俩这个真是咱 不要不相信嘛？今天晚上 我们不是说不相信， 是不在做，咱真的 真的在做， 真的在做， 我们真的在做，真的在做啊！这个，然后您最后一点时间，你说那现在玩家获取游戏资讯的内容就是到哪儿了呢？就到短视频上， 就是 分几种吧，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像微博。然后呢？ 啊，微博也能获取这个， 就很多门户网站都会开设自己的微博。 对啊，就是我在微博上，我一小块我看完了，为什么 对 点开看 很 多呢？ 而且微博上还能放视频， 对 啊， 图片 或者放 GIF 图啊，然后特别简单，特别快，然后你能分享， 对， 然后如果你够快或者你够内容够好，没准还有哪个大 V 一转，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比你仅仅的是放在一个页面上更好一些。其实现在这个门户网站。页面真的是 没有 很真的是很尴尬了， 哎， 我觉得。 那现在还有门户网站必要性吗？什么排行榜什么的，网游排行榜还 是 必要 的，就是， 还是有人看到。 就是门户的排行榜，你不要看，就基本上就是哪个广告，对吧？ 会有这种，广告植入。 就是因为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门户做编辑的时候，就是经常能接到那种老板过来说，你是不是又骂人家游戏了？啊，他说你这么说人家不会投我们广告的。我说那他以前投过吗？啊，以前好像没投过。 这也是从业人的一个尴尬的。 对，会很尴尬。所以说 是这样， 就是所以说游戏的内容怎么能盈利，怎么能挣钱，是这个内容能不能做好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如果说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广告商的这个广告投放的话，那这个内容肯定是处处都是掣肘，对吧？啊，这个 如果说能够跟用户对吧一起产生价值，那可能未来的话呢，就是不论是内容也好，或者说平台的品牌也好，都会有更好的公信力。嗯， 明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吧，最后两位再阐述一下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游戏视频的内容方向了，大概。 哇， 想做点什么内容方向？ 这个还是 并不想。小易的笑声。 我也是吧。 或者说 我只能 想怎么 我也只能就是说这个说说我个人的吧，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想去往短视频方面去做嘛，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肯定是接下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首先我们肯定要去这个跟上这个发展趋势，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像刚刚这个大脑猫说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摆脱这个一部分约束，然后说真正去做一些这个媒体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做就只能就是说更加的吧更自由，对 freestyle freestyle 亮出你的 freestyle 那就是因为我是怎么说呢，白手起家创业者嘛，所以更能够知道这个行业当中其实有很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就是再往后的话，就是我想能够除了视频内容之外，能够有一个产品作为依托，然后去承载更多的内容以及用户，然后呢让用户除了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然后联系在一起讨论游戏， 有点功能性就是这种 对，因为就是包括我们不论是说去跟一些广告客户或者跟一些投资商在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单纯的用内容做载体太薄弱了。那其实说实话，那本身单纯靠游戏内容去盈利的话，我们肯定也比不过什么敖厂长啊、子民这种情况，对吧？因为他们靠就是说强大的个人特色以及他们的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更新习惯，然后去哺育了很多游戏玩家嗷嗷待哺的心肠。对吧？那我们作为机构去产生内容的话，我们肯定说一是要比他们有更多的限制，二呢是我们要考虑人员成本各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除了提供内容之外，还要为玩家提供一个好的交流平台， 是 或者为比如说独立开发者，这时候也是我们之后要考虑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让独立开发者也能够通过我们平台让更多玩家或者其他的发行公司去认识他们的产品。 我再补充两点啊， 你说 就是说那个我还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说其实像现在对于游戏视频行业来说呢，其实它还属于比较窄众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游戏视频或者说不仅仅是游戏视频，也包括比如说像咱们像这个漫游嗨翻天也好，或者说像这个大老师未来的这个产品也好，怎么样能够做到它是一个易于大众传播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可能未来想去探索的地方，因为说白了就是说游戏视频其实还是很核心很硬核的， 对 它的受众还是很窄的， 比中国有嘻哈还要窄。 你这个广告突如其来莫名其妙， 爱奇艺给我打钱。 对，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游戏视频能够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一个范畴的话，那整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未来都是好的，而且我觉得它是有希望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某农药对吧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效果，就是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游戏这个娱乐项目也好，或者说这种方式也好，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花了很多篇幅去讨论这个直播，或者说一些这个个人 UP 主，他当中肯定也存在着很多，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传统的，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内容可能 那肯定不过关， 对，达不到这个标准，不过关。那么我们也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着一种，就是说应该告诉受众什么样的内容是精品的内容，什么样的 慢慢培养 的 东 西， 就是媒体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对， 不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 对，我发现今天聊了最后啊，我们几个人都是在为这个中国游戏视频啊，为这些 PGC、UGC 在做着努力的人们，是吧？我们都是在这条路上努力，也希望未来吧，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啊！不管结局如何吧，说的悲伤一点， 结局是会好 的，说 的 悲伤一点好， 好的， 好 的， 好， 好的。 这个、下面马上这个可就要把自己的什么付款码、付款二维码亮出来了， 多多支持、啊。 投实宝是不是？现在好流行投实， 直接扫码啊！行，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大农猫老师和小易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谢谢。那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感到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三，欢迎大家加入。 是，未来有怎样的东西取代门户网站呢？我们尚不得知，但是漫游嗨翻天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 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哦。 是，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到8点多。 八点到九点，我现在怎么这么热过？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啊，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大咖来到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的收听渠道外呢，我们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都有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 嗯，那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再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晚上其实是这周二十号到二十三号，我们这个北京啊要举办一个特别盛大的漫展，就是第六届动漫北京暨第二十三届爱豆动漫游戏嘉年华。然后明天呢，这个爱豆的副总啊，撒西大大以及萌萌的爱豆娘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这个讲讲，暑假的漫展都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和亮点呢？大家也要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哦、这个玩意儿突然不知道怎么接。我是徐可。那好了，给我们一个全景吧，最后拜拜喽。 嗯，拜拜啦，拜拜拜拜。